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没错，你有可能在水平领域里面，在别人的面前，你就是比一般的人好。你是一个蛮正规的人，你是认真工作，你诚实地给政府交税，你照顾你的家人，你帮助别人，你奉献给教会，你人真的不错。但是虽然做这些当然的确是很好的，你这样的人也就是非常危险，对你非常危险。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不断地看到耶稣指出最可怕的罪乃是骄傲。耶稣一直在激烈地责备谁呢？就是骄傲的法利赛人。他们就是像你那样是社会上很正规的人。我神学院老师说，你如果有法利赛人当你的邻居的话，你就很幸福，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人真的很好。但是因此他们也骄傲，他们也看不起其他的人，他们也认为上帝应该看得起他们自己。因此你自己要非常小心这法利赛人骄傲的罪。今天的经文是非常好的例子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，一位正规的法利赛人和一位离谱的罪人。其实这种对比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一直看到，比如在耶稣的比喻里面，其中一个比喻就是所谓的浪子比喻。在那个比喻里面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很正规的人，小儿子就是浪子，很明显的罪人。但是比喻结束的时候，小儿子反而在他父亲的家里面，大儿子骄傲地还是在外面。另外一个比喻的例子，两个人，法利赛人和明显罪人税吏，他们两个在圣殿里面祷告，就像在第一个比喻里面的大儿子看不起小儿子一样，那位法利赛人看不起那个税吏，税吏也跟小儿子一样只能求主怜悯他。最后耶稣说，这两个人回家的时候，只有税吏在上帝的面前是称为义的。耶稣另外一次就总结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这位康健的人，你要小心。好，我们现在慢慢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从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开始。这次看的时候请注意那个对比，一位标准但骄傲的法利赛人和一位离谱的罪人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好，这样两个人已经被介绍了。这位法利赛人名叫西门，之后知道叫西门，他邀请耶稣，也邀请其他在社会上大概有地位的人来他家里吃饭。在那时候这样邀请是一个很大的花费，只有比较有钱的人，社会有地位的人才可以这样做。耶稣这样到了这位法利赛人的家，可能也让西门的地位提高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群社会地位高的人都在一起吃这个很丰富的筵席。 但是突然间进来了这位社会地位最低的妇女，不知道她怎么能进来。这位妇女犯了哪些罪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她的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她是个所谓的大罪人。对西门和其他的来客来说，这妇女进来也就是污秽了整个筵席，好可怕。但是她现在，这妇女现在要做的是更可怕的，她挨近了耶稣的脚哭，用她的泪水湿了她的脚，接下把她的头发放下来，这已经是有问题，把她头发放下来用来把耶稣的脚擦干，也还连连地亲耶稣的脚，然后用他所带来的贵重的香膏抹上脚。哇，好多方面他这样做是完全不适合的，他做的是非常羞耻的事，但是他不管。耶稣接受这样的对待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他也就变成属灵上不洁净的，因为一位不洁净的人抹他了。但是耶稣还是让他做，他不怕。整个事件都非常奇怪，也令人惊讶。法利赛人西门跟其他的来客一定觉得非常不舒服。那么你自己觉得呢？你自己觉得如何？你自己对社会比较低位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你是不是害怕他们？是不是不想接触到他们？是不是也看不起他们？耶稣连一点都不怕，他反而常常就是跟他们在一起，耶稣就是爱他们，这也不是一种看不起可怜他们的爱，这是一种愿意认识他们陪着他们的爱，我们这一点应该学习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经文第39节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你觉得西门这样心里的回应怎么样？我觉得从这个回应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骄傲。他不仅是看不起那位妇女，他现在也看不起耶稣，因为他觉得耶稣是太无知的。那么耶稣当然不是无知的，他反而是全知的，他也知道这个西门心里所想的是什么。西门完全不了解耶稣，也就是完全不了解上帝，因此耶稣现在要教导，要教训西门。我们继续看第40节开始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定的不错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下，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西门了解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。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比喻里面的两个欠钱的人，他们两个一样都无能为力偿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上帝的面前，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位妇女和西门自己，都没有办法救赎自己。在上帝的面前，在那垂直的领域里面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什么大小罪，只有一次最小的罪是够大让你下地狱，并且你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你只能求主怜悯你。那么在别人的面前，在那水平领域里面， 的确有大小罪，一定有，并且一定要有。所以在社会上，那妇女就是一个大罪人，西门不是。接下来在比喻里面，两个欠债的人都蒙债主的恩典，两个人的债都免了。但是欠十倍大债的人一定会比较爱债主，因为他的债本来那么大，但是现在都被债主免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听耶稣自己给西门的解释，第四十四节开始。于是耶稣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莲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我想这个妇女之前或许前一天已经接触到耶稣了，我想当时她就向耶稣承认她的罪，耶稣也就赦免她了。我想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在耶稣的比喻里面，债主先免了债，然后欠债的人才爱债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位已经蒙赦免的妇女，当她听到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的时候，她一定要跑来向耶稣表达她对她的爱，对她的感谢。她也就是非常放胆地这样做。刚好相反的情况是西门的。虽然在比喻里面欠比较少的人他的债也被免了，但是这位法利赛人大概还没有领受到耶稣的赦免，因为他好像根本不承认他有罪。耶稣的赦免就在那里，耶稣非常愿意赦免他的罪，但是西门好像根本不觉得他需要这个。在这时候，耶稣就指出了这两个人对耶稣不同的表达。妇女知道她的罪，她知道她的罪很大，但是她也知道也领受了耶稣的大赦免，因此她爱耶稣。西门呢，他不觉得他有罪，他觉得他并不需要从耶稣拿到什么帮助，他反而是给耶稣一个荣幸，他邀请耶稣来到他家里做客。因此西门就是不爱耶稣，他连那时候最基本的礼貌，给客人水洗脚，给客人亲嘴和抹油，西门连这些基本的都没有做，这个也就是他的骄傲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否看到你自己的罪，或者你只有看到别人的罪？我知道你们还有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很会看到别人的罪，你丈夫的罪，你妻子的罪，你孩子的罪，你老板的罪，还有这也比较根据今天的经文，比如说同性恋者的罪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看到别人的罪，但是我们越看到他们的罪，越注意他们的罪，越因他们的罪而发牢骚抱怨，我们也就是在越定我们自己骄傲的罪。有可能在我们今天早上来的人当中，都没有社会上所谓的大罪人， 或许你是个所谓的正规的人，或许你的配偶比你的最大，但是这也不一定哦。但是无论你多么好，你还是个罪人，并且你在外表上越好，你有可能在心里面是个越大的罪人。承认你的罪吧，你就当那位妇女吧。耶稣当时公开地说，那妇人，那妇女的罪的确很多，你自己的罪呢，当然也很多，你就承认他们吧。你在上帝面前就像妇女一样，当一个大罪人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在上帝面前认罪的人才得到他的赦免。今天的经文结束的时候，谁是上帝蒙赦免的儿女，谁不是？如果你现在承认你骄傲或其他的罪，就感谢上帝。上帝借着律法把这悔改的心态在你里面做成，感谢主。圣经说是上帝的恩慈领我们悔改，是的，也就是因着耶稣的恩慈，他的爱，他那时候定了西门的罪，也因着他的恩慈，他今天也定了你的罪。这就是耶稣的恩慈，因为现在你就准备好领受他的赦免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耶稣先公开地告诉大家说，他那妇女许多的罪都赦免了。接下来耶稣也就对那妇女直接地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其他的人心里就回应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是的，那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那个人就是上帝。上帝若赦免人的罪，他的罪就赦免了。这位神人耶稣基督也把这个赦罪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，为了好好地使用。现在我这位基督的仆人也就要用，你的许多的罪都蒙赦免了，完全洗掉了。耶稣2000年前就是为你骄傲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当时赚得了你的赦免，他今天直接地赐给你，送给你。现在这赦免就是你自己的。我们这段经文已经结束了，这个正道也快要结束。耶稣浪子的比喻结束的时候，浪子是在家里面，他与爱他的父亲和好了。耶稣法利赛人和税吏比喻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说那大罪人税吏回家的时候，在上帝面前是算为义的。今天的经文结束的时候，那妇女的许多罪都蒙赦免了。现在在这正道正要结束的时候，你许多的罪也都蒙赦免了。爱你的天父借着耶稣也借着我赦免了你的罪。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在上帝的面前也算为义人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